你好，我是胡宗响。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服务注册和发现实践。专栏第五期，我给你讲解了服务注册和发现的原理。这里面的核心是服务提供者、服务消费者和注册中心这三个概念，以及他们之间的交互关系。你可以先回顾一下这几个关键的知识点。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建议你先返回第五期复习一下，再开始今天的学习。掌握了服务注册和发现的原理之后，我们就需要考虑如何把注册中心落地实现。结合前面讲的服务注册与发现的流程，在落地注册中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如何存储服务信息，如何注册节点，如何反注册节点，如何查询节点信息，以及如何订阅服务变更。这些问题你都知道如何解决吗？如果还没答案没关系，下面我来一一给你讲解。首先，我们来看注册中心是如何存储服务信息的。注册中心既然是用来存储服务信息，那么服务信息都包含哪些内容呢？根据我的实践经验，服务信息除了要包含服务的节点信息以外，还要包含一些其他信息，比如请求失败时从事的次数、请求结果是否压缩等。因此，服务信息通常用 JSON 字符串来存储，包含多个字段，每个字段代表不同的含义。除此之外，服务一般还会分成不同的分组，每个分组的目的不同。一般来说，有这样几种分组方式：核心与非核心的分组。这种分组是从业务核心程度来区分，机房分组是从机房的维度来分，现场环境与测试环境分组是从业务场景的维度来区分。所以，注册中心存储的服务信息一般包含三部分内容：分组、服务名以及节点信息。节点信息又包括节点地址和节点其他信息。从注册中心获取的信息结构的实例，你可以点击文稿中的图片查看。具体存储的时候，一般是按照服务、分组、节点信息三层结构来存储，可以用文稿图片来描述。 Service 代表了服务的具体分组， Cluster 代表服务的接口名，节点信息用 KV 存储。搞清楚了注册中心存储服务信息的原理后，再来看一下注册中心具体是如何工作的。主要包括四个流程：第一，服务提供者注册流程；第二，服务提供者反注册流程；第三，服务消费者查询流程；第四，服务消费者订阅变更流程。接下来我来给你具体讲解一下上面四个流程的实现方式。每个流程我都在文稿里画了对应的流程图，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第一，如何注册节点。知道了服务的节点信息如何存储之后，那么服务的注册流程是怎样的呢？可以用文稿中的流程图来描述。根据我的经验，服务注册流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首先，要查看注册的节点是否在白名单内，如果不存在就抛出异常，存在的话继续下一步。然后要查看注册的 cluster 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就抛出异常，存在的话继续下一步。再接着要检查 service 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也抛出异常，存在的话就继续下一步。最后将节点信息添加到对应的 service 和 cluster 目录下面的 KV 存储中。第二个过程，如何反注册。再来看一下服务提供者反注册节点的流程，可以用文稿中的流程图来描述。根据我的经验，节点反注册的流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要查看 service 是否存在，不存在就抛出异常，存在就继续下一步。第二，要查看 cluster 是否存在，不存在就抛出异常，存在就继续下一步。第三步，删除 service 和 cluster 目录下对应的 KV 存储信息。第四步，更新 cluster 的 sign 值。第三个流程，如何查询节点信息。关于服务消费者是如何从注册中心查询服务的节点信息，可以用文稿中的流程图来描述。服务消费者查询节点信息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从 local cache 中查找，如果没有就继续下一步。这里为什么服务消费者要把服务信息存在本机内存里呢？主要是因为服务节点信息并不总是时刻变化的，并不需要每一次服务调用都请求注册中心来获取最新的节点，只需要在本机内存中保存最新的服务提供者的节点列表就可以了。紧接着再从 snapshot 中查找，如果没有就继续下一步。这里为什么服务消费者要在本地磁盘存储一份服务提供者的节点信息快照呢？这是因为服务消费者同注册中心之间的网络并不一定总是可靠的，在服务消费者重启时，本机内存中还不存在服务提供者的节点信息。如果此时调用注册中心失败， 那么服务消费者就拿不到服务节点信息了，也就没法调用了。本地快照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即使服务消费者重启后请求注册中心失败，依然可以读取本地快照，获取到服务的节点信息。第四个流程，如何订阅服务的变更。最后来看一下服务消费者如何订阅服务提供者的变更信息，可以用文稿中的流程图来描述，主要分为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服务消费者从注册中心获取了服务的信息后，就订阅了服务的变化，会在本地保留 cluster 的 sign 值。第二个步骤，服务消费者每隔一段时间调用 get sign 函数，从注册中心获取服务端 get cluster 的 sign 值，并与本地保留的 sign 值做对比，如果不一致，就从服务端拉取新的节点信息，并更新 local cache 和 snapshot。这里小结一下，上面的四个步骤就是服务注册和反注册、服务查询和服务订阅变更的基本流程。除此之外，我再给你讲一下我在实际项目实践中实现服务注册与发现时遇到的几个问题，希望能给你帮助。第一个问题，多注册中心。理论上对于一个服务消费者来说，同一个注册中心交互是最简单的，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服务消费者可能订阅了多个服务，多个服务可能是由多个部门提供的，而且每个业务部门都有自己的注册中心，提供的服务只在自己的注册中心里有记录，这样的话就要求服务消费者能在启动时能够从多个注册中心订阅服务。根据我的经验，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某个服务可能作为静态服务对外提供，也有可能作为动态服务对外提供，这两个服务部署在不同的注册中心，所以要求服务提供者在启动的时候也要能够同时向多个注册中心注册服务。也就是说，对于服务消费者来说，要能够同时从多个注册中心中订阅服务，对于服务提供者来说，要能够同时向多个注册中心注册服务。第二个问题，并行订阅服务。通常一个服务消费者订阅了不止一个服务，在我经历的一个项目中，一个服务消费者订阅了几十个不同的服务，每个服务都有自己的方法列表以及节点列表。服务消费者在进程启动时会加载订阅的服务配置，调用注册中心的订阅接口获取每个服务的节点列表并初始化连接。最开始我们采用了串行订阅的方式，也就是每订阅一个服务，服务消费者就会调用注册中心的订阅接口获取这个服务的节点列表并初始化连接。这样的过程总共需要执行几十次，在某些服务节点的初始化连接过程中出现连接超时的情况，后续所有的服务节点的初始化连接都需要等待它来完成，导致服务消费者启动变慢，最后耗费了将近5分钟的时间来完成所有服务节点的初始化连接。后来我们改成了并行订阅的方式，也就是每订阅一个服务就单独用一个线程来处理，这样的话即使遇到个别服务节点连接超时，其他服务节点的初始化连接也不会受影响，最慢也就是这个服务节点的初始化连接耗时的时间。最终所有服务节点的初始化连接耗时控制在了30秒以内。第三个问题，批量反注册。通常一个服务提供者节点提供了不止一个服务，所以注册和反注册都需要多次调用注册中心。在于注册中心的多次交互中，可能由于网络抖动、注册中心集群异常等原因导致个别调用失败。对于注册中心来说，偶发的注册调用失败对服务调用基本没有影响，其结果顶多就是某个服务少一个可用的节点，但偶发的反注册调用失败会导致不可用的节点残留在注册中心，变成僵尸节点，但服务消费者还会把它当成一个活节点继续发起调用，最终导致调用失败。以前我们的业务中经常遇到这个问题，需要定时去清理注册中心中的僵尸节点。后来我们通过优化反注册逻辑，对于下线机器、节点销毁等场景，通过调用注册中心提供的批量反注册接口一次调用，就可以把该节点上提供的所有服务同时反注册掉，从而避免了僵尸节点的出现。第四个问题，服务变更信息增量更新。服务消费者端启动时，除了会查询订阅服务的可用节点列表做初始化连接，还会订阅服务的变更，每隔一段时间就从注册中心获取最新的服务节点信息，标记 sign 并与本地保存的 sign 值做对比，如果不一样就会调用注册中心获取最新的服务节点信息。一般情况下按照这个过程是没问题的，但是在网络频繁抖动时，服务提供者上报给注册中心的心跳可能会一会儿失败一会儿成功，这时候注册中心就会频繁更新服务的可用节点信息， 导致服务消费者频繁从注册中心拉取最新的服务可用节点信息，严重时可能会产生网络风暴，导致注册中心带宽被打满。为了减少服务消费者从注册中心中拉取的服务可用节点的数据量，这个时候可以通过增量更新的方式，注册中心只返回变化的那部分节点信息，尤其在只有少数节点信息变更时，此举可以大大减少服务消费者从注册中心拉取的数据量，从而最大程度的避免产生网络风暴。总结一下，今天我给你讲解了在注册中心实际使用过程中服务注册、服务反注册、服务订阅和服务变更的实现方式，并列举了几个我在服务注册和发现过程中遇到的典型问题。而针对这些异常情况，我都给出了对应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都是经过业务实际验证的，对大部分中小团队在实际业务场景中面对的问题应该足以应对。今天的思考题是，你的团队在使用注册中心时是否遇到过上面这些问题？我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否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